户籍记第十一章。当时人民怨声载道，怨声已传入上主的耳中，上主听见遂发怒，上主的火在他们中燃起，焚烧了营墓的边缘。人民遂向梅瑟求救，梅瑟恳求了上主，火就熄灭了，遂给那地方起名叫塔贝拉，因为上主的火曾在他们中燃烧起来。那些跟百姓来的杂族人甚是贪求口腹，连以色列子民也开始哭泣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记得在埃及我们可随便吃鱼，还有胡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，现在我们的心灵憔悴，我们眼见的除玛纳外什么也没有。玛纳形似胡荽种子，色彩有如珍珠，人民四散收敛，用墨演戏，或在臼内捣碎，在锅内煮了做成饼，它的滋味有如油饼的滋味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上时，也降下玛纳。梅瑟听见百姓家家户户各在帐篷门口悲哭，上主大发愤怒，梅瑟见了也很难受，遂对上主说，你为什么难为你的仆人？为什么我在你眼中不蒙宠幸，竟将管理着百姓的担子全放在我身上？莫非是我怀孕的这百姓，或是我生了他们，你竟对我说你要怀抱他们，如同保姆怀抱乳儿，直到进入你对他们的祖先所赐许的地方？我从哪里拿肉给这百姓吃？因为他们向我哭诉说，给我们肉吃。我独自不能抱着这百姓，这为我太重。若你愿意这样对待我，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，求你杀了我吧，免得我受这苦楚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给我由以色列老年人中招选70人，你知道他们是民间的老前辈，和会办事的人，领他们进入会幕，叫他们同你一起站在那里，在那里我要降下与你交谈，取些你身上具有的神能付给他们，叫他们与你分担管理人民的重担，不让你个人独自承担。你对民众说，你们圣洁自己直到明天，你们就会有肉吃，因为上主已听见你们哀哭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是多么好，如今上主要给你们肉吃了，不但是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你们有肉吃，而是整月，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子里出来，吃得生厌，因为你们轻视了住在你们中的上主，在他面前涕泣说，为什么我们出离了埃及？梅瑟说，与我同住的人民，步行的男子就有60万，你却说我要给他们肉吃，且吃一整月，就是将牛羊都为他们杀了，为他们够用吗？或将海里的鱼全给他们捉来，为他们足用吗？上主回答梅瑟说，难道上主的手短了？你就要看见我对你说的话是否应验。梅瑟将上主的话告诉了百姓，随后 从人民的老年人中招选了70人，令他们站在会幕四周，上主乘云降下，与梅瑟谈话，将他身上的神能付给那70位长老。这神能一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出神说话，以后再没有出神。当时有2个人留在营内，一个名叫厄尔达德，一个名叫莫达德。这神能也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原是在被录取的人内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就在营内出神说话。有一少年跑来告诉梅瑟说，厄尔达德和莫达德在营内出神说话。自幼即服侍梅瑟的农的儿子洛苏厄遂说，我主梅瑟，你该禁止他们。梅瑟回答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先知，上主将自己的精神灌注在他们身上。梅瑟遂与以色列的长老回到了营内。那时上主使一阵风刮起，由海上吹来了鹌鹑，散落在荧幕上。鹌鹑在荧幕四周多得有1天路程那么远，在地面上约有2肘厚。人民那一整日整夜，且在第2日整天，都忙于捕捉鹌鹑，收集的最少的也收集了10堆，都摆在荧幕四周，肉还在他们的牙齿间，尚未嚼烂。上主就对人民发怒了，以及严重的灾祸打击了人民，故此人给那地方起名叫克贝洛特阿塔瓦，因为在那里埋葬了贪逃的人民。以后民众由克贝洛特阿塔瓦启程，向哈兹洛特出发，在哈兹洛特住下了。